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听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各位过年好！ 其实过年的这前几天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吃胖了不少？ 肯定吃胖了不少。过年前面每逢佳节胖3斤嘛，对不对？ 我觉得今年3斤都打不住哈， 3斤不止。 但是好不容易，其实过年是一个假期，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一整年都在辛苦忙碌，终于遇到过年这个时候了。其实除了走亲访友啊，吃吃东西啊，陪陪爸妈啊，其实也可以把这一年来自己错过的一些 经典好剧和好的电影补一补。 哎，从2017年的下半年开始到现在，其实很多好片都在不停的更新和涌现，尤其是翻拍剧的队伍是一直不断的壮大哈。 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一起跟大家盘点一下。其实去年有一大波翻拍日剧的剧集，比如说这深夜食堂哈、比比我们现在就过年的时候大家各家的这些吃食，你就觉得说深夜食堂里面的这些是什么鬼。但其实今年的这个翻拍剧的风向重点转向了经典，而不再去翻拍日剧。去年的那一大波日剧翻拍潮其实算是已经过去了。今年这个经典呢，比如说像金庸的武侠小说翻拍依然是热门，还有张爱玲的小说也再度被翻拍。 值得关注的是呢，连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那些经典的台湾地区的电视剧今年都将准备重新上新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方面的翻拍剧的内容。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不是勾起了你的青春回忆？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再也不会迷路吧。

同样是由柴智屏所担任制片人的新版《流星花园》也是开始宣布开拍了。翻拍这种成名剧其实是非常有压力的，因为有老粉丝一旦看到这种新片当中有一些不合他们想象当中的情节的话，一定会跳出来来指责的，是吧？ 嗯，其实已经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了，所以翻拍难度很大。但这次呢，也同样是由原版电视剧的制作人柴智屏来再次担任制片人，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个保证吧。 嗯， 其实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新版 F4 正式出炉的时候，已经掀起过朋友圈里面的一波热潮了，真的都是小鲜肉级别啊。 小鲜肉，我们来看一下哈，道明寺呢是王鹤棣，花泽类是关宏，西门是吴希泽，而美作是梁靖康，一个我都不认识啊。 可能大家现在听到这四个名字还都比较陌生，但可能用不了多久，这部新拍的《流星花园》播出了之后，这四个名字可能就像念于制作人当中的四大角色一样，已经被大家耳熟能详的可以念出来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新的 F 四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是货真价实的小鲜肉， 是， 而且平均身高达到了185， 超过了原本哦，原来他们是4.180。 嗯，但这已经算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白马王子的形象了。所以被所有女生都嫉妒的这个山菜，到底谁来演呢？ 我们来看一下，山菜的扮演者是由《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当中的女主角沈月出演。当然关于翻拍呢，柴智屏本人也曾经介绍，当时拍摄老板的时候制作经费比较有限，所以呢拍摄留了很多遗憾，说说我们自己都不觉得。 其实你在现在回头看的时候真的有很多遗憾，比如说定位为豪门子弟的这四个 F4、他们所穿的这个服装真的有点 实在是看不出来是豪门子弟哈、 有点寒酸的感人了哈。但这次新版呢将会是一个弥补老板缺憾的完整故事，可能对于很多的女性观众来讲吧，山菜这个角色就是自己心中永远的一个梦。那这次呢也是由沈月来出演的，她在去年也有一部电视剧是收获了非常好的评价，就是《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剧当中的插曲《我有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都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要下雨天放晴了，喜欢你要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我喜欢你，你会知道。 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这是来自去年的大热剧《极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当中的女主角沈月呢，将会出演在2018年播出的新版《流星花园》当中的杉菜。 嗯，当然呢，在翻拍新剧的时候呢，请老版成员去客串，这是一个惯用的套路和亮点啊。这一次新版的《流星花园》会有谁出现呢？会不会有大 S 和 F 四呢？这些惊喜现在大家还不知道。 原版的五大主角会不会出现还留有悬念，但是大 S 的妹妹小 S 现在已经进组拍摄了。 嗯， 想想在《康熙来了》当中戏瘾那么重的小 S， 如果不是去演杉菜，我真的想象不到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角色会请得动他。 但是他现在的年龄饰演杉菜已经有点不合适了所以呢，他饰演的是道明寺的姐姐道明庄。 对，也是一个非常温婉大气漂亮的角色才能够请到小 S 嘛。但不得不说小 S 真的是有偶像剧情节的。 嗯， 所以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这是来自小 S 和罗志祥的《恋爱达人》。 Hey you 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耶、yeah, 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yeah, 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耶、yeah、 You're so cute, so won't you come to me， 偷偷再回一直问 喜欢你， 我喜欢你， 一直喜欢。

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原名谁倾听， 自然会落得冷淡沙，而你被留下，我的心结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轻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闷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好听的音乐，也跟大家在盘点在2017年下半年开始至今翻拍剧的一些最新的阵容名单。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翻拍经典武侠剧依然是从去年到今年翻拍剧的热门。 高圆圆、贾静雯这对姐妹花有互动的时候，总让不少观众想起他们因为当年《倚天屠龙记》结缘的闺蜜情况。 对，因为这贾静雯生了步步之后，因为步步大眼睛萌萌哒，特别可爱，在微博上有好多人喜欢她，而高圆圆呢，正好也是她的干妈，所以只要这三个人一起出现，拍一张合照什么之类的，就会想到2003年那版经典的《倚天屠龙记》。 其实呢，距离当时那部《倚天屠龙记》的播出已经过去15年了。 对呀，2018年嘛，你想2003年的这一版。但是期间的这《倚天屠龙记》也被多次翻拍过，不过可能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三个人这一版。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新版《倚天屠龙记》马上要开机拍摄了。这一部戏呢，是由曾舜晞所饰演张无忌，而陈玉琪饰演赵敏。但是呢，吃瓜群众关注的却是94版当中的周芷若的扮演者周海媚

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 经典的《倚天屠龙记》，那么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面世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但是改编成剧集的先先后后差不多就有8个版本。 在我看来，这部戏要比《倚天屠龙记》更加经典。 哎，对，但如果不数的话，没发现说八个版本可能最多记得就2个。但现在对，但在这个新版的《倚天屠龙记》开机的时候，新版的《神雕侠侣》也是正在酝酿当中。 看来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神雕侠侣》了。这一版的新版的《神雕侠侣》的目标受众呢是锁定了00后，目前已经获得了金庸的亲授版权，预计呢是今年开始翻拍啊。 目标受众00后，我觉得真的可以让湖南卫视的那些小戏骨一起来演一下了， 重新来翻拍一下、 也还挺不错的。而且这个剧方呢开始面向全球华人的年轻演员都甄选过小龙女啊、郭襄啊、张君宝这些主要的角色。而且新版呢他们已经声明了说将严格尊重原著，以少女郭襄为视角来展开故事。而像张君宝这些在书中角色分量还挺重，但是在剧中可能会很容易被忽略掉的角色，这次也会被增加存在感。 我倒是比较好奇的是少女郭襄的视角，一看这个视角令真的是00后哈、可能是要展开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神雕侠侣的演绎方式。 2018年新版的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你更期待哪一部呢？ 十七岁仲夏，你问我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给大家奉献好听的音乐，还为大家盘点了各种翻拍的影视剧。其实除了这个武侠名作哈，还有我们的偶像剧经典，很多的小说名作也很受宠，比如说像《半生缘》经典，《金粉世家》经典当中的经典也将被再次搬上荧幕。 当然了，时隔14年，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去年是宣布再度翻拍，但是呢，新版的主演的阵容一经公布，就让很多观众表示：“哎呦，太难以信服了！”这个阵容啊， 其实刘嘉玲来扮演这个姐姐顾曼璐，而蒋欣来饰演妹妹顾曼桢、这两位角色搭配，其实就让很多人还蛮诧异的。 对， 而这个沈世钧的角色是由郑元畅来扮演的。想想郑元畅和2003版的这个谭耀文， 对， 哎，两个人就感觉不是一挂， 这画风差距太大了。 对，而且之前的这个顾曼璐是蒋勤勤扮演的，顾曼桢是林心如扮演的，突然换成了这个刘嘉玲和蒋欣，感觉就是画风差距有点大， 差距太大了，而且他们俩年龄我觉得差距也很大，所以到时候具体怎么呈现，现在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了。甚至呢，还有网友表示，这次新版的选角确实很难和书上的形象对上号哈。这个书迷们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所以这个主创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不停地在强调说自己其实跟角色很吻合的，而且也说其实自己不怕被比较，有比较才能够凸显出不同版本当中的一些特点。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是错我不后悔，我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对你的好，没法一起是天气的罪过。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

刚刚这首《暗香》是不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这是经典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的插曲。 嗯，当然呢，张恨水的小说《金粉世家》去年也是宣布将翻拍新版啊。 嗯，2003年的时候，陈坤、董洁、刘亦菲主演的40集的《金粉世家》堪称是经典。其实再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会发现三个人都好青涩呀，就当年的小鲜肉的感觉。 而且是有一种颜值巅峰正在状态的感觉哈。翻拍的新版将有80集，而且分为金粉世家之飘和金粉世家之梦两个部分。 因为其实当时金粉世家拍了40集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就是小说当中的一些情节是没有展现来的。我还记得当时特别清楚的是董洁跟陈坤两个人坐在两列交错进行的火车当中就那么错过去了。但这一次的分为上下两部用80集的方式来呈现的话，相信可以让原著迷们更加的过瘾了。 对，也有人剧透呢，剧本的结局有可能是金燕西成长蜕变，并且最终和冷清秋重新走到。 当时我们看完那部电视剧之后的一些心理的期待， 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观众能不能接受？我觉得 能 肯定能接受吧。 非常喜欢这样的结局哈。陈坤、董洁、刘亦菲三个人的组合当然没有办法复制了，不过也期待着今年的这一部新版的《金粉世家》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惊喜。

在调皮，怎么你看起来样子有点变了、啊、梦外可怕的世界、yeah, 只有你最了解我心有多累、yeah、My baby 吻一下我就属于你了，我的秘密时候都有什么时候都有爱在 假期，趁着天好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在计划着春暖花开之后到哪里去走走看看呢？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那在这一时段就跟大家介绍一些春节特别好玩的地儿，比如说在江苏的兴化就有不错的风景。 今年三月呢，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江苏的兴化已经迎来旅游节的开幕，而这里的主要景观就是油菜花。 嗯，兴化有一个千垛景区，他们的油菜花以河有万湾多碧水，天无一垛不黄花和船在水上行，人在花中走的自然美景是享誉全国的。千垛油菜花景区也被评为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在春节过后开春之际，你也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这里走走看看。 蒙着眼睛，你可以单靠感应一下心跳吧，过的你总会可以找到方法去将任务完成，潜在记忆我希冀早已交错，恋上一次一切已内定，眉目发梢印象已这样熟悉，

位置都比较好， 对， 再加上24小时营业，所以十分方便去开展这些代收钥匙的服务。其实现在越来越发展哈，大家已经不再在春节的时候都聚在家里，甚至有一家人会利用这个春节假期一起出去玩玩、走走看看。 对， 不管是如何度过这个春节假期的，在这里呢，咱越秀都要祝你春节快乐。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这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 初四这一天，咱音乐秀也要再次祝愿您春节快乐， 阖家幸福， 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